这是 Alice 李台湾为 LibriVox 所录的台语唐诗，第39首《子夜歌·春》，李白作。金地落户路，采桑绿水边。素袖青条上，红妆白日鲜。蚕鸡雀欲去，牛马莫留恋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